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莹琪。未来两天北方地区多冷空气活动，气温起伏较大，东北地区有较强降雪，其中江汉、江淮、江南中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。2017年全国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44万余件，农民工受援人达49万余人次，为农民工讨薪83亿余元，有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。2017年第四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市场销量排行榜上前10名中，除三星外，全被中国厂商的产品占据，市场份额超过50%。近期，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在内的64所英国高校的数万教职工开始罢工，罢工将持续4周，预计100多万学生将受到影响。北京平谷852路大站快车开通，全线设4站，全程将缩至70分钟左右，单程至少节省20分钟。2018年起，北京丰台区每年将在全区范围内征集能够体现首都文化内涵的项目，将优秀项目纳入扶持计划，并予以出版等形式的资助。印度喜剧电影《小萝莉的猴神大叔》在京举行首映，影片导演携主演出席，不仅畅谈该片背后的故事，还现场学习中文向观众拜年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天边作草， 南四方 沙漠苍茫，那女树上扑面，射雕人生在外奔驰，笑动此生无尽。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三，我怀疑啊，最近北京的天气在荡秋千，不然呢就是有选择恐惧症，纠结着到底是过冬天还是过春天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

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，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 远大的理想都需要一步步去实现，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。人生的大部分烦恼都源于想得太多却做得太少。偶尔抬起头去看看目标，别忘了为什么而出发，其余时候就埋着头认真赶路吧。今年九了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一步一步的向前，总会走到春天。 是谁总是一

家乡。天苍茫，雁何往，心中是北方家乡。 是温暖我的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是因为思念谁？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？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。 色，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。

开了一整夜的车，恐怕还不能停。但还没经过一段路，能让我忘记你。我爱过你，那是全心全意。有了你才能成功自己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